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今天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也欢迎你和我一起嘴角上扬啊，用这样的笑容，用微笑来对抗地心引力带来的面容衰老。怎样开开心心呢？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起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点一首开心的歌吧，把这样的心情一并的分享给各位，把这样的快乐一并的传染给各位。 OK， 今天的开场曲就是来自平台上的顾晨点播，来自 Tanya 蔡健雅，非常具有旋律性的一首优美歌曲《红色高跟鞋》。 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着 正好趁着这首歌，我刚才专门的搜了一下，微笑你知道有多少种吗？我们能够展现出来的微笑统共有将近大概有19种，比如说开心的大笑啊，傻笑啊，或者是苦笑最多的呢能调动53块肌肉，最少的可能只能调动5块肌肉了，所以还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把这个笑容最大化的放出来，然后用这样的笑容和每一位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事、家人来打一声招呼吧。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在进行当中，在公众平台上欢迎佩瑶，欢迎思琪、圆圆、Cherry、泪雨禅缘，还有 Easy Time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都来报道啦。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想要分享的歌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就可以了。继续下面的这段留言是来自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喵喵。喵喵呢想点播一首歌《城里的月光》，因为他的歌唱者许美静这个名字让喵喵想起了之前认识的一位女生于美静。记得那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同桌，她笑起来真的非常好看。然后呢在上辅导班的最后一天，她还送了我一支钢笔，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但是因为这首歌是许美静唱的，所以于美静这个名字我会一直在记得，也是因为他的名字让我再一次地想起了那段明媚的日子。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念，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相伴。 我真的不想打破这样的意境，但是公众平台上有人在开这个玩笑，佩瑶还说19种笑容应该是不够的，应该还要再加上一种，就是思萌的嘿嘿嘿。我什么时候这么笑过。好了，欢迎平台上的波波、风平、王峰还有 DR， 接下来进入的是我们分享的平凡生活当中的一段故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段故事，关于一次转身离开。第一次来到苏州，他红着眼眶说不爱了，我们彼此告别，转身离开。回去的路上，从来不曾恨过你，我在心里面想的全部都是关于祝福的话。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喜欢听《山丘》这首歌。有人问我，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句歌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他，就好像你匆匆忙忙地把手机充上电，等到开机之后你才发现他没有回复你任何消息。有的时候分开都是一瞬间的事情。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母亲最感动你的一件事发给我们。5月11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在这周的周日是母亲节，5月13号，那我们也希望在这周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向各位征集母亲最让你感动或者是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直接在公众号的留言栏写下来发给我，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留言一共的整理一下标记出来之后，再 5月11号周五那一天，你的故事我的歌中午12点做一个暖心呈现。已经看到在平台上的谢谢在今天早上7点46分给我写到了这段留言，放心我已经标记好了，然后之前还有一位已经写好了，所以欢迎各位把你和母亲之间难忘的感动的事情一并的发送给我。继续再来看看平台上今天节目当中的点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Easy Time， 他说很想点一首歌送给家里的老人，因为最近家里老人的身体都接连出了问题，所以想送一首歌，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恢复健康。同时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像 Easy Time 一样把你的心情把你的故事把你想要点的歌一并的发给我。这首歌来自丁少华，最浪漫的是送给 Easy Time 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快快的健康起来。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 时间陪伴他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欢迎各位继续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一起来点一首歌，把你的祝福送达出去。在北京上空，通过一首歌一首音乐，你会感觉到原来声音原来文字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惊喜， 同时你会在节目当中听到，当别人点的歌，当别人的故事分享出来的时候，或许也会找到自己的影子。下面这首歌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风评的点播，徐佳莹身骑白马。你可以这个时候拿起手机告诉我，关于这首歌它让你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要在今天中午要点播它呢？ 我爱谁过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挽回一缕多，偏执相信着手足皱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 佳莹身骑白马。继续在公众平台上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可以说是今天节目当中最早的一位点歌的朋友了，他也是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那在今天的凌晨3:34，水与火的缠绵要给谢谢送一首漂洋过海来看。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堪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把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当第二季两人再度合作的时候，莫文蔚也开始筹备庆祝25周年的新作品。非常欣赏华晨宇的他，第一时间就锁定向华晨宇邀歌。近日 9% Fan Meeting 全球首演在上海举行，接连两天的两场见面会上，从火热唱跳到活力游戏，由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Justin、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小鬼和尤昌庆九人组成的 9% 完成了他们从综艺舞台到万人 live 现场的超级进阶。近日红乐团最新专辑《白日梦想家》全网发行，新专辑共收录了7首纯原创作品，满足歌迷的等候和网友的期待。《白日梦想家》这张专辑多次推翻了原有的想法，尝试了一些新的编曲风格，其中《星火》是最早发行的，也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之前就收获了非常不错的反响。这次收录在新专辑里，力求给大家带来更深的共鸣和感受。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点歌就可以啦。今天是国际微笑日，所以还要记得要把嘴角咧起来笑起来，这个打哈欠的笑脸算啊，就看你能不能做到了。好，今天的开场曲就是半点之后来自平台上的欧迪点播，也是萧敬腾的一首非常有青春洋溢的歌曲《我的大学》啊，希望这首歌能够在半点之后12:34给你带来一个好心情。 Oh, 三三就是有你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如果不点歌不听歌，好像觉得少了点什么了。好了，这是来自萧敬腾的《我的大学》，听上去有一点魔力红的感觉哦。 嘿、hey,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平台上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想点一首给妈妈的歌，很老，但是一段很经典的旋律。这首歌我今天先不给你放了吧，我放在中午，你欢迎在平台上写一下妈妈最让你感动或者说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可以分享给我们，在周五的中午节目当中，我们来作为一个集体呈现。还要欢迎在半点之后来报道的似水流年，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的很经典，这是来自晚风的点播，金海心那么骄傲。晚芬说，今天上午在办公室啊，有一位特别喜欢听歌的同事拿了好多耳机让我来听，而且他还特别认真地跟我介绍每一副耳机是哪一年买的，多少钱，什么风格啊。有一副大概是白色的，看着已经特别的旧了，就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拿着随身听听歌的日子。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金海心，所以今天也想把这首歌那么骄傲送给我的这位同事老周，谢谢他让我想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趁万户似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这段片花之后，当钢琴声渐渐响起，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这首歌你非常熟悉，可能当我一提到名字的时候，你就能马上的唱出来，这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有很多75后80后的朋友对于齐秦应该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怀，他的嗓音，他的装扮，齐秦身上有一种那种向往自由的少年气息。在那个年代，齐秦呢也是难得一见的创作型歌手。16岁的时候，齐秦因为冲动犯下错误，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那时候姐姐齐豫就送了一把吉他给齐秦，于是在那段时间，齐秦每天就抱着吉他弹弹弦，弹弹琴，看着一扇小小的窗户，就写出了这一首《外面的世界》。当然这段已经很多人都很熟悉了，这并不是我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我今天分享的是这首歌再一次被用到，是在电影当中《中国合伙人》，当邓超从国外回来，带着那种失败，带着心酸，黄晓明和佟大为两个人去接他，什么都没有问，只说了一句话，出远门回家，进门前要剪头发。那一刻他们在路边剪头发的时候，邓超哭了。有多少日夜的心酸只字不提，我只需要抱你一下，我只需要看你一眼，我就知道你受了多少委屈。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 我们老家的规矩，出远门回来剪了头才能进家门。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也挺有搞头的，当然跟你在美国是没法比了。 一个小片段，希望能把你拉回到那种兄弟之情的感觉当中。来自齐秦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段故事和这首歌《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等待你的归期。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 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王峰还在平台上留言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听到这首歌突然就想家了。还有在平台上的路过，他说有一次在火车上，回家的火车上突然听到这首歌，那时候就觉得一股酸意涌上来，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只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多听一会儿，因为一点之后当音乐结束，我们还希望能够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要投入在工作当中，为自己加油。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花花点播，这是一首两个人男女对唱非常浪漫的一首小清新歌曲，许嵩和曼婷的《素颜》。花花也说了，这首歌每次都让他想到是在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分了一只耳机在教室里面听歌。那个教室当时好像是在冬天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静静的开始学习或者说开始睡觉，只有他们两个人是独自享受了在音乐当中的那种小浪漫的气息。素颜这首歌曲要送花花，同时要送给那时候和他一起听歌的那位可爱的女孩子啦。 如果再看你一眼，